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eter 和鲍伟聪也都非常感谢各位的加入的。今天在后9月3号三巨头天安门阅兵时代，就俄罗斯对于北约国家包括美国那个航空入侵就越来越频繁，包括就继这个入侵这个波兰的领空之后，就是几乎是同一两日内俄国的飞行器就进入美国阿拉斯加的航空识别区。航空识别区就未是领空，但是就在9月24号就直情是入侵丹麦多个机场和军事基地。入侵丹麦的机场和军事基地就是无人机，导致丹麦的一个叫奥尔堡的机场就紧急关闭，航班是大受影响。咁咧，佢不但咧係入呢個民用嘅呢個機場奧爾堡啦，另外仲有一個叫艾斯比約同埋松德堡同埋德克里斯特魯普啊，呢啲咁嘅空軍基地嘅上空咧係出現。你睇睇地圖咧，嗱呢啲空軍嘅基地咧就唔喺沿海嘅，係喺丹麥嘅內陸嘅。咁之前咧，哥本哈根嘅機場咧，亦都出現過咧一啲疑似俄羅斯嘅無人機啊。咁咧，奧爾堡嘅機場咧係民用機場嚟嘅，就關閉咗三個鐘頭，取消咗三班航機。警方表示咧，就無人機咧係多次出現。嗱，呢個咧就當然咧係有心嘅挑釁嚟嘅，係嘛？咁咧就係比較特別嘅咧，就唔止係咧丹麥一個國家。嗱，最近咧好多國家咧都曾經咧係出現啊。而且是俄罗斯的无人机或者是战斗机的入侵，包括挪威、爱沙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连续是6-7个国家，这些所有都是北大西洋公约国在东翼的会员国。现在就丹麦就在西边，丹麦这个国家的地理形势我们看到它是三个大岛基本上是组成。时时那些旅游去的那些叫哥本哈根，就在最东侧那个岛，而是邻近瑞典。另外丹麦一个最大的岛就是今次俄罗斯的无人飞行器是侵入的多个地区。这些全部都是空军基地和这个民用的那个机场。最重要的就是在斯克吕特斯特鲁普，这些名字真是冗长的，这个空军基地就拍了最高级的 F-35 战机和 F-16 的战机，这些无人机公然是闯入来，直情这个就是挑衅。现在丹麦的国防方面，它的地面即陆军只有20,000人，它每年的个军费预算大致是70亿美金，就非常之咧，即係講嘅咁細嘅國家又唔係話少啦。之但係咧，你今次咧就北大西洋公約國咧，最初嘅倡導國之一就係丹麥。但係你而家睇下丹麥啊，佢個西邊啊，係嗰處竟然啊嗰個領空咧係咁脆弱，係可以隨時咧係俾疑似係俄羅斯嘅飛行器闖入。嗱，呢個咧亦都俾普京咧係探到一個虛實。咁而家普京嗰邊咧就當然就係惡人先告狀，佢話嗱。北约国家如果是击落任何俄罗斯的飞机，即是他只是战斗机和军机的话，就即 是向俄罗斯宣战。但是俄罗斯又同时否认丹麦领空的这些无人机是跟他有关。既然你是否认跟他有关，那你的战斗机又好，飞行器又好，你一定是进入了人家的领空之后，人家才会将你击落。咁将你击落咧，系天公地道。咁点解即系开战咧？嗱，呢当然咧就系一啲欺凌嘅个语调。咁睇下咧，北约啲今次嘅意思系如何？嗱，我相信咧，下一批咧，好快啊，就会咧轮到，譬如话英国嘅苏格兰啊嗰个领空，咁咪又系咧系考验下而家工党呢个废废地啊个首相斯坦默啊，跟住法国。啊！啲講嘢係最大聲嘅嗰啲啊，甚至係波羅的海嘅德國，會唔會咧 嗱，佢而家先揀外圍嗰啲最弱嗰陣。嗱，咁西班牙同葡萄牙咧相繼咧就冇乜點出聲，就應該冇事。意大利喺南歐嚇，亦都咧飛行咧係不便，所以咧佢今次喺進犯完東歐，跟住就北歐，好快咧，我相信就係輪到英國噶啦，係咪啊，鮑生？ 今次闖入呢個美防空識別區嘅俄羅斯戰機咧，就係 TU-95嘅紅色戰略轟炸機。呢架其實係一個祖父級嘅戰略轟炸機，服役啊應該1956年。你諗下，計一計條數咧，已經成70年啊左右噶啦。咁呢架戰略轟炸機可以同時做偵察機嘅，咁啊應該咧佢係進行緊偵察嘅任務。咁陪同咧亦都有兩架 SU-35嘅俄羅斯戰機啦。咁啊闖入咗防空識別區。咁當時咧就北美嘅防空司令部咧即刻派遣咗4架 F-16 嘅戰機升空。连同加油机啊，咁一齐咧就去拦截同埋识别。咁正如你所讲，防空识别区咧就唔系领空，咁啊亦都唔计算入去咧，即系侵犯领空嘅即系之内嘅。不过咧呢种行为咧就似系冷战时代咧，即系前苏联啊，同样咧频繁地喺欧洲嘅北海啊，又或者系呢啲北极嘅领空上边咧，进行咗呢啲咁嘅互相角力嘅任务，咁啊，似乎咧历史又再度重演。咁今次咧其实喺俄罗斯侵入北约国家嘅领空之后咧，成个北约咧就进入咗一个好紧张嘅状态。嗱，大家可能冇乜留意到美国航空母舰嘅部署啦。咁而家有一只福特号咧，其实部署喺北海嘅，呢只亦都系美国最新同埋最大嘅航空母舰。咁呢个北海咧就系喺个位置咧，佢冇披露，但系应该就喺挪威嘅海域附近。咁当然面对嘅就系俄罗斯嘅战机啦，因为咧俄罗斯嘅战机频繁地咧去试探紧北约嘅防空系统啊。今次嘅红色嘅战略轰炸机咧，相信亦都系收集紧咧北约嘅呢啲咁嘅雷达或者战机反应嘅时间嘅数据，进行下一步嘅部署。嗱，呢啲咧虽然表面上你以为咧系一啲恒常嘅侦察任务，但系咧其实严格嚟讲咧系好多时候系战争之前嘅一啲演习同埋咧收集数据，因为咧北约嘅战机或者美国航空母舰战机升空嘅速度咧，其实就令到俄罗斯收集咗之后咧，佢就知道下一波佢派遣嘅战机嘅数目啊、方向啊，同埋咧嗰个时间咧系可以点样去部署，所以咧。中间的过程呢其实有很多叫做博弈的计算。有些时候个反应是要快的。快就是告诉他们千祈不要轻举妄动。但有些时候虚质实知，就反应的时间就偏偏要慢一点。等他不知道真真正正战机可以起飞拦截的实际的时间。所以这个角力呢其实除了在空中之外，水底也都会有。不过水底有关于潜艇的互相的捕猎啊、追踪咧，就从来唔会喺呢啲新闻嘅公告里面见到，所以我相信咧，而家喺个北海嘅海域上边咧，俄罗斯同北约嘅军队咧就互相喺度咧监视同埋咧摸索紧。咁啊，虽然咧我哋成日都话啊这个战云密布，但事实上咧真系咧而家北约同埋俄罗斯嘅军事接触咧系比喺两三年前乌克兰战争嘅时候咧系更加犀利嘅，陶生。 嗱，而家到呢分鐘咧，丹麥咧係不敢啦，係確認啊呢啲無人飛機係屬於俄羅斯。佢話冇證據咧係顯示俄羅斯，但係咧嗰啲傳媒啊，全部咧都係話俄羅斯。丹麥嘅國防大臣叫波爾森，係話係專業行為者咧實施嘅一種混合攻擊，目的係製造恐慌同埋社會嘅分裂。啊，強調未有發現證據顯示同俄羅斯有關。咁其實點會冇證據啊？你嗰啲卫星查卫星啊死嘅咩？系嘛？附近咧亦都有美国嘅航空母舰，系就系、是，唔系就系、是。如果你话已经咧系飞咗嚟两日啊，你都话未发现证据咧，咁你嗰个丹麦啊嗰、那个防空系统啊就仲水皮啦，系咪？飞咗几架入嚟，你都唔知系乜嘢嚟嘅，唔知系边个国家，咁你真系打仗嗰时点打？啊，万一佢如果真系话读北约啊！是同有一日啊，同俄罗斯发生空战咧， 空战嘅时候有北约嘅战机，又有俄罗斯嘅战机喺你嗰个领空啊，或者喺出边啊，系打到佛林佛林嘅时候，你系过咗两日，你都唔知道边架打边架，那个身份系乜嘢？咁我唔相信啦。我认为丹麦国防部当然系确认咗系来自俄罗斯啦，但系佢由于咧系唔够胆，而家唔敢出声，只系启动北约啊里边嘅第四款。第四款系咩啊？是即刻急召啊！啊，嗰啲会员国坐低叫倾偈啫，就叫磋商啫，磋商或者系口水咯。磋商嘅时候，你预唔预美国啊？啊，叫唔叫同美国嘅国防部啊，系五角大楼嗰度搭条卫星一齐倾啊？咁而家 Donald Trump 啊，喺嘅美国喺北约里边系咩角色啊？啊，佢唔肯提供啊免费嘅武器援助、啊，佢要问你收钱、啊。收钱嘅话，即系佢系一个叫商业嘅伙伴，而唔系当然嘅领袖、啊。咁啊点咧，系嘛？咁啊，当根据啊北约嘅协定咧，当会员国嘅领土安全受威胁嘅时候咧，就一定要磋商嘅。所以丹麦首相咧，系弗莱泽里克森已经同北约秘书长吕特咧就磋商，系嘛？咁咧今次咧就系视之为系严重攻击。问题系北约呢位吕特啊，有冇即刻同爱沙尼亚、啊罗马尼亚同埋波兰啊呢啲咧？是即刻搜集，包括挪威都有啊，即刻搜集是最新的这些呢，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啊，那个闯入领空的那个证据和数据呢。下一步啊，如果他进入领空，是不是应该即刻啊，这个丹麦啊不需要想了，就用空军升空打他无人机下来。打了个无人机下来构不构成战争啊？无人机同埋侦察机，侦察机上面咧有人定系冇人，或者你逼降两架，然后咧俘虏啊嗰个咧俄罗斯嗰个咧飞行员，系嘛？然后咧逼佢咪喺嗰个电视嗰处啊，系嘛？承认罪状咯，系嘛？呢啲以前咧60年代越战嘅时候，越共咧系做开嘅，系嘛？半个世纪之前啊，越南都识做啊，点解而家北约系连呢样嘢都冇？足够的技术或者没有足够的胆量。如果它是无人飞机，你不用怕，一旦入了领空，甚至对于美国来说，航空识别区告诉你当是领空，打它两架下来先。如果那个侦察机或者战斗机是有人驾驶的，一旦闯入领空，就即刻将飞机一是打下来，一是逼降，一是焚一炮，就等那个飞行员机师就跳伞。跳山落嚟啊，咪即系俾你生擒活捉咯，系咪啊？你要整翻两飞先得嘅，如果唔系咧，系永无宁日嘅，系咪？咁而家咧，俄罗斯咧，点解啊系会有咁频密嘅动作咧？唔使问，当然系同93嘅阅兵有关啦。而且未来嘅10月10日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会去北韩啊，个首都平壤就轮到金正恩阅兵啦。金正恩嗰度阅兵咧，又会请埋啊，系呢个俄国嘅普京啊。到时咧，三巨头咧又喺平壤嗰度开多次 party 喎。啊，就9月1次，10月1次，10月之后跟住仲有啲乜嘢升级嘅行动咧？而家在未所知。所以呢啲其实系冇得忍嘅，系嘛？你就打翻两只飞机落嚟，你又睇下系咪第三次世界大战？跟住咧，你要咧有足够嘅时间，核潜艇咧就要拉翻几只咧。就喺呢个北冰洋嗱，而家就系咧，好敏感嘅时刻啦。咁系唔系啊？俄罗斯系帮中国嗰方面系吸引啊，美国要将翻啲军事势力啊，掟翻少少啊，喺呢个欧洲咧，就唔系话嗱嗱声啊，抽调晒去呢个远东嗰度部署咧。咁其实系咪帮呢个习近平嘅中国啊，系分卸一啲咧系美国嘅军事势力咧？嗱，而家睇个牌面咧，就系呢个原因啦，系嘛？就唔系话真系话你要咧即刻你要开启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系咧正所谓擦枪走火，只要美国同埋北约啊系打一两只落嚟先，咁咪知道龙与凤咯，咁咪睇下会唔会打咯，系咪啊？系咪真系会有三个国家一齐北韩嗰度攻南韩，中国嗰度咧攻台湾，然后咧俄罗斯呢度同你成个欧洲北约死过，系咪一片火海？咁我相信咧呢个 scenario 啊。始终会发生，但就不会咁快咯，系咪啊？ 咁啊，喺九三阅兵之后咧，你明显见到咧，俄罗斯嘅胆系大咗好多。除咗闯入咗北约嘅国家嘅领空啦，进入北美嘅防空司令识别区之外咧，我哋唔好忽略咗喺亚洲。咁啱啱咧喺日本啊嘅自卫队咧，亦都发布信息， 第一次发现在日本附近海域啊，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的核子动力导弹的潜艇就经过中国海峡呢，就向西就返回俄罗斯的库页岛。咁啊，中间呢仲包括埋呢佢嘅有隻巡洋舰啦、亚良格号啦，同埋呢补给救援船。咁呢次呢係历史上首次呢自卫队发现咗呢个北风之神嘅导弹核动力嘅潜艇。咁呢隻亦都係俄罗斯最新嘅核子动力嘅战略级嘅潜艇。咁排水量24,000吨，係具有16支可以多弹头嘅洲际导弹。咁而家呢俄国呢就有8艘呢啲核动力嘅导弹潜艇。咁将来仲会兴建多2艘嘅。咁呢啲呢就係一种姿态。因为呢啲核子动力潜艇呢其实平时呢就喺深海里面呢部署同埋尽量唔会暴露出嚟嘅。因为呢个係一个核嘅反击力量。一旦呢譬如国家遭遇到袭击美国如是前苏联如是，中国都如是。就是如果需遭遇到核攻击的时候呢，这个是反击的一个潜在的威胁的力量，令到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咁但是俄罗斯而家呢有点而呢叫做明枪示警啊，即是话呢故意俾你日本自卫队发现我呢隻核子动力的弹道潜艇。咁其实是一种姿态嚟嘅，亦都表示佢嘅存在感，亦都话俾呢个日本或者美国知，其实俄罗斯呢仲有一个核子嘅打击力量。咁所以喺东西两线咧，你见到俄罗斯而家咧，真系咧胆大咧就生毛，而且93阅兵之后咧，似乎有恃无恐，觉得咧有一啲叫做拜把子兄弟咧就支持。嗱喺日前咧，日本嘅官房长官林方正咧宣布日本决定关闭喺俄罗斯6个日本中心。呢啲日本中心其实系咩嚟嘅咧？就系、例如去开展呢个日语教育啊。親善啊，友好的一些機構。咁其實呢6個中心就係代表日俄友好象徵。咁但係呢如果日方已經係決定關閉嘅時候呢，其實亦都表達咗呢佢對於俄羅斯嘅呢個唔友善嘅態度呢用一種強硬態度回應。因為呢有俄羅斯內政部啊，即係啲秘密警察呢多次去進入呢啲日本嘅中心裏面調查同埋要求呢提供資料。咁啊，好明显地咧，系一种咧外交行为，所以日本方面咧决定咧就关闭啦。咁随住关闭之后咧，亦都我哋睇翻即系喺今年啊，英国金融时报咧亦都报道过，其实有一份文件显示到咧，俄罗斯已经系准备咗，如果一旦啊喺东亚爆发呢个战争嘅时候咧，佢已经设置咗大约160个咧去攻击嘅目标，包括日本同韩国在内。里面包括是咩呢？包括是指挥中心啦、军事基地啦、同埋呢机场等等。而且仲包括一啲民用嘅设施，包括核电站啊、工厂啊同桥梁。呢啲战争呢随时系会即系不止于系欧洲，随时喺亚洲亦都会出现。因为大家唔好忘记呢，日本同俄罗斯仲有北方领土嘅争议。北方四岛呢当年喺二次大战之后呢被苏联咧占有之后咧，到今时今日啊，两国仲系喺呢部分咧，仲未有达成任何嘅和解协议。咁好啦，咁而且咧，多次啊出现咗喺北方呢个四岛里边咧嘅实弹演习嘅时候咧，亦都日本方面亦都系反对嘅。咁啊，你见到个世界嘅局势咧，其实每日喺度急剧喺度变化紧啊。咁啊，究竟俄罗斯个心里边谂乜咧？普京系咪真系咁恶不惜一战呢？咁呢个呢就我哋要密切关注啦。所以我哋风云谷呢就快讯会第一时间同大家报道呢方面呢嘅军事局势。 而家对于北约呢，俄罗斯係分等级嘅。最弱嘅呢当然波罗的海嘅爱沙尼亚啦，係咪？咁喺9月19日呢，3架俄罗斯嘅米格31战斗机啊，唔係无人飞行器啊，就直情侵入爱沙尼亚领空。不過時間就好短，只係得12分鐘。愛沙尼亞政府咧聲稱為前所未有嘅挑釁，而俄羅斯方面咧就否認啊，佢係話係認係佢嘅戰機，不過佢話只不過喺波羅的海啊嗰個中立嘅水域咧係飛行。好啦，咁啊，愛沙尼亞之前咧，大家都知啦，20架俄羅斯無人機咧係侵犯波蘭領空，促使到咧波蘭而家即刻關閉啊 啊、中國和歐洲那條運輸的鐵路、啊、不只是關閉，直情呢好像現在最近是動手是拆毀，等你不用想了、啊、你們兩兄弟呢既然是這樣聯手呢，波蘭不客氣、啊、所以波蘭呢、那個態度是最強硬的，因為一旦再在歐洲燃點戰火呢，波蘭是最危險的國家，因為它處於中間和四面呢根本是無險可守。你看看三架俄羅斯的戰鬥機就入愛沙尼亞，20架的無人機就是入俄羅斯，係嘛？咁然後咧，俄羅斯同白俄喺9月中旬咧，亦都展開聯合軍事演習，包括咧核武器嘅發射演練。咁啊 ，Donald Trump 咧就話，如果俄羅斯繼續喺北約會員國領空挑釁，美國將會協防波蘭同埋波羅的海嘅國家。啊，咁樣協防點樣協防咧？係咪仲係每次啊就收錢咧？定係點咧？係嘛？定係後數咧？啊、咁所以咧就而家直情咧就是、我谂阿普京咧就明目张胆去测试啊北约嘅团结程度啦，系嘛？咁而家同埋咧系睇下佢咧系点样回应咯，系嘛？跟住中国嗰边咧亦都系啊喺嗰度咧观察，系嘛？咁啊最新呢两日咧就是、法国、德国啊同埋英国三个国家驻莫斯科嘅外交人员咧已经咧系紧急咧系会见俄罗斯嘅国防部官员。就嚴正警告話咧，呢啲係米格機。如果你再進入北約領空咧，係將會咧係被擊落。嗱，呢個咧就要當場啊，係明確要求俄國啊國防部嘅官員要寫低話俾你哋老細啊，多啊呢個啊啊普京聽。咁當時俄國嘅官員就話啊，其實唔係啊，我哋啊嗱嗰個米格機嗰度咧，佢就話係因為你哋北約係去支持啊呢個烏克蘭，所以我哋咧先至予以回應。咁而波兰嗰度咧，佢哋就一口咧就话其实系冇心嘅啫，啊唔系话咧系有心挑衅。嗱咁睇呢个牌面，到目前为止咧，就俄罗斯嘅普京咧就未至得恶得系咁交惯。所以咧，你既然咧系警告咗咧，就要咧系做得出手。嗱，同时喺9月26号，北韩咧亦都有一只商船咧系通过咗，系横越啊南北韩之间嗰、那个。水域的中介线是进入了南韩的那个水域。今次南韩呢就不是警告，直情是射击驱赶，是吧？将那只船呢有没有射中，有没有击沉，就令到那只北韩商船呢嗱嗱声翻派去。韩国人呢就明显呢就不是跟北欧这里或者欧洲人呢是那么斯文，是吧？所以亦都有迹象显示金正恩在北韩那里呢亦都是遥相配合的。咁跟住落嚟在十月又有乜嘢进一步的事态发展呢？全世界呢是要密切注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确实是越来越近的嘛。北约咧就话要加强咧呢个空中监控同埋拦截嘅能力，启动紧急政治协商机制等等。嗱，如果而家呢啲先至系开会咧，坐低嚟由头倾咧，我谂就太迟啦，系嘛？应该早有一套啊嘛，你以前咧系演习过噶嘛，系嘛？应该咧你起码咧大规模啊，系整翻一场北约27个会员国系强制性嘅参加。啊，起碼咧，如果冇27个唔到齊咧，都1/3或者一半，或者咧係涵蓋呢個東歐、北歐同埋西歐嘅一場咧係聯合軍事演習。嗱，如果唔係咧，就都幾大鑊嘅。日後咧係無日無之呢啲咁嘅放啲烏蠅入嚟啊，放啲老鼠啊入嚟嗰啲餐廳啊，係嘛？放蛇啲滋擾咧係好卑劣嘅黑社會行為，呢啲一定要反擊嘅。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